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打路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 我想用音乐温暖你的每一个夜晚， 我想用声音安抚你的每一次失落， 别人用目光雕琢着 天涯海角， 但愿这城市能带给你自信， 让我们重新开始。 我是俊杰，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 FM 九十八点二，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你还好吗？音乐国事声音，每周末晚上九点 FM 九八二， 每晚九点活力 music 晚间版， 在音乐中与你相遇。 一百首歌里有一百个回忆，一百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 我是张一，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 Hi, I'm Charlie Puth. Hey, what's up, y'all? I'm Kelly Clarkson. Maroon 5. Toblo. Hey, I'm Demi Lovato. James Bay. My name is Miguel. Hey, we're Code Line. I'm Ed Sheeran. 周一到周五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活力 music 之朝夕音乐。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嘿，晚上好。今天我在和我的朋友回忆起之前发生的事情，恍然间发现已经一年过去了。他说这件事情发生在去年的夏天，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就惊异地看了对方一眼，感叹到说，哎呀，时光这么快啊。我觉得这才是不久之前发生的事情。有一位听众留言说，今天看你音乐播放器软件的资料，看到你听了我好多喜欢的歌曲，想起以前我们在一起逛街，你会说快听，这是我喜欢的乐队，然而现在再也不会有那么一个人了。回忆起前任的种种哈，也是觉得心里面有非常多的不舍吧。我之前看到这么一个帖子，他说怎么去证明时间真的存在呢？下面有人这样回复他，我觉得时间是不存在的，因为人会衰老，会死亡，会慢慢的消失，所以才会有时间。试想如果一个人不会变老，不会死亡，不会有任何表面和内在的改变的话，也许就不会有时间。简单的说，是因为改变才出现了时间。我记得特斯拉好像曾经也说过，时间只是一种错觉，时间只是人定义出的概念，时间不是用来证明的，只是为了方便我们记录而存在的。比如说我走了十米，而你在原地不动，好像什么都没变，但是我却走出了十米，所以我们的定义的时间不单单是主观上的，真要证明的话，变化可以证明时间。但是这是本末倒置的，好比我们为了能够辨别动物而取名，而大家却在思考会不会原本的这个名字不该属于这个动物一样，这是一个悖论哈。也有人留言说，我记得圣经里面上帝创造物品是有过程的，所以上帝是在时间之内的存在，那么属于时间的上帝是如何创造时间的呢？这一系列的博弈和论调都无法改变我们不断被存在或者不存在的时间来侵蚀，那你会爱上在时间当中的一切吗？和被一切创造出的时间呢？ Season 下午三点半，阳光才照进房间，抽一支烟，吃顿早餐，垃圾还没扔，躺在床上不想动，还没开始就接受了一天。偶然间发现失掉了所有感觉，也许成长只是个谎言，走出很远才发现绕了一个圈，丢失和得到的只有时间。青涩过风不知疾苦，深入四风问君何度，青涩过风不知疾苦，凌晨三点半，睡意全无的夜晚，舍不得点燃最后一支烟，不愿想起的事不住在脑海中盘旋，离开的人在没有归来的一天。 这首歌来自于丢火车，叫做如丝。下午三点半，阳光才照进房间，抽一支烟，吃顿早餐，垃圾还没扔，躺在床上不想动，还没开始就结束了一天。这几句歌词写的好像是假期当中的我们呢、我好像每一个周六的时候都会发现这样的状况，每天早上睡醒的时候就已经到下午了。有一位听众叫做 Favorite People， 后面还多了一个 A， 不知道为什么，他说换下的6 Plus 给的爸爸，里面的云音乐账号没有退出，于是和爸爸共用了一个账号，刚刚这首歌就是他收藏的歌曲。听众有之困兽，他说丢失和得到的只有时间，每一次听丢火车的歌，每一次都仿佛唱在心尖上，心里面总是无限的感慨，也许他们唱的就是真正的真实的人生罢了。我们 再来说时间，那种认为时间是客观的说法是对时间本质认知的错觉。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时间是时时存在的，分分钟在流逝的，其实就是我们对比着其他事物的变化进程，甚至自己的身体变化过程，从而感觉到时光的流逝。其实就一种绝对静止的事物来说，是没有时间的。有人说，他认为时间只是一种度量单位，就像一个物体的尺寸，比如说长一米，一个人活了80年，这80年的度量就是这个人存在的时间概念，时间加上空间就用来描述物体的运动状态。有的时候我也常常问我自己，为什么我们要去证明时间呢？如果为了追寻某件事情的意义而刻意的去寻找意义，那是不是就失去了本身的意义呢？你可以在今天节目下方跟我来留言分享你的看法，或者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来留言，说一说你怎么样看待时间的。你现在听到的声音依旧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王菲，清风徐来。 刚刚的这首英文歌来自于小红梅，叫做 You and Me。 她的儿子 Taylor 1997年出生，而这首歌的专辑是在1999年发行的，其中有两句歌词说，我今晚不出门，因为我不想出去，你的纯净的礼物，是写给孩子的吧，因为家里面有个像天使般纯洁的小朋友，就只想待在家里面陪他吧。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来到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就是我本人的微博账号。当然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6月26号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的生日派对，上面会有很多好玩的事情等着你来发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有这样的一句解读，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他说，好像大家都有错，但谁错的更多呢？谁也不愿意承认自己错的更多，于是我们为自己开脱，我们全体都是受害者。这首歌叫做 Freedom。 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打开了声光画电不断进步的世界。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诞生，标志着电脑时代的开始。1996年，第一只克隆雌性绵羊推翻了体细胞不可分化的理论。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不是为了伟大，而是为了未来。2017年6月26日，北京电台青年广播正式开播，国内首家真正意义的全频可视化广播融媒体平台诞生。这是我们的第一年，我们在不断探索每一个第一次。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年轻的声音就在意这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在生活当中能够自在优雅的人，第一个首要的要素就是珍惜生活，认真对待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时刻。大扫除的时候呢，全身心的投入扫除，当然做饭也一样，接触孩子的那一瞬间就完全的彻底沦为母亲。端茶时能够聚精会神的人，干其他任何工作也会竭尽全力去做。不珍惜瞬间和现在的人，不会有更加充实的人生。对物品的爱惜之心也体现在举止里，如果放的动作紊乱，是心无责任感，缺乏对物品的爱心，缺乏对他人的关怀，才会导致漫不经心地把东西砰地放下。这其实不是放，放的动作是稳稳地把东西搁下，像对恋人一样，怀有依依不舍的心情放下。在物品上面留有自己的深情，这种深情厚谊是恰如其分的美好表现。怎么去理解刚刚这段话呢？我想现在我们浅薄的人生是无法去体会当中的温度的。随着我们年岁的不断增加，我相信你一定会读懂字里行间的这些非常有寓意和深刻的有着人情温度的文字。刚这段话来自于作家庆山，书籍《月同渡河》。我们要听到许佳莹《到此为止》，徐秉龙《不二臣》。 自甘堕落再一次，把推理发挥极致，我们经得起几次尝试。牵绊下去，反目成仇的深过若无其事。 拼命长大的纪念，两人匆匆忙忙的擦肩，许多未曾熄灭的长夜，淡得看不见。所有的爱情都长在春天，所有故事都未曾谋面，其实当初的你也看着风中那少年。我还是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吹着那风筝，一路跌跌撞撞地跑，奋不顾身。我还是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守着那青春，一个人长大，一个人做你的不二臣。的纪念，一人反反复复被成全，许多与世隔绝的长夜，一如从前。所有的爱情都长在春天，所有故事都未曾谋面，可能现在的你早忘了凉薄的誓言。我还是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吹着那风筝，一路跌跌撞撞地跑，奋不顾身。我还是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守着那青春，一个人长大，一个人做你的不二臣。是一个人朝朝暮暮地数着那年轮，一生漫无目的地跑，奋不顾身。我还是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守着那青春，一个人长大，一个人做你的不二臣。一个人长大，一个人做你的不二臣， 你愿意吗？有一位听众叫做去消音消音的坚强的老子要抱抱，他说无论我本人多么的平庸，总觉得对你的爱很美，告诉你，一想到你，我这张丑脸上就泛起了微笑，我把我整个的灵魂都给你，连同他的怪癖、耍小脾气、忽明忽暗、1800个坏毛病，他真讨厌，但只有一点好，那就是爱你。我可以做你的不二臣吗？这位叫做娟娟呀，是这么读吗？他说其实也没多喜欢他吧，只是经常梦见他，只是好的坏的都想告诉他，只是再困再累也想陪着他，只是想把我觉得最好的都给他，只是恨不得跟他说话的时候每一句话都拿去跟别人炫耀，只是觉得无论怎么样都属他最重要，生气冷战也不忘对他好，只是再怎么喜欢他也不敢去告诉他。 刚刚这首歌叫做 Gravity。 我在豆瓣上面看到这样的一个帖子，题目是与前任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有人写了这样的一个小故事，他说前段时间夜里你打了电话给我，这是我们分开以后半年来唯一的一次联系。你说你看了我的短信，感谢你的祝福，你说现在的你还在杨浦，只不过换了工作，你说你有了新的男朋友，感情很好，你说我知道对你的影响挺大的，好的都留下，希望你也向前看。你还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免得以后还要有话要讲。我说没了。挂了电话，我知道自己肯定睡不着了，于是穿起衣服下楼买酒喝。这种寂寞的感觉，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能体会吧。夜色霓虹下，每一个人都有一颗无处安放的心。接下来这首歌叫做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Meu coração está em pedaços e não quero mais falar。 I can tell by your eyes that you've probably been crying foreverStars in the sky don't mean nothing to you, they're a mirror. I don't wanna talk about it, how you broke my heart. If I stay here just a little bit longer, if I stay here, won't you listen to my heart?If I stand all alone, will the shadow hide the call of my heart? For the tears black for the night's fear. The stars in the sky don't mean nothing to you, they're a mirror. I don't wanna talk about it, how you broke my heart. If I stay here just a little bit longer, if I stay here, won't you listen to my heart? Oh, my Talk about it， 我不想谈论这件事情了。你现在听到的声音依旧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朝夕音乐。如果你想来找我的话，可以到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就是我本人的微博账号。当然非常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沟通互动。 一旦你想要幸福，幸福就会属于你。这是克里斯丁·维尔丁《情商》当中的一句话。这句话的表达，一直我们能够获得我们想要的幸福。这句话表面的意思和渴望有关，和追求有关，和吸引力有关。而言外之意还有，我们如何要获得幸福呢？我们如何获得幸福？在我们看来，幸福对于我们有什么意义？以及幸福如何能够属于我们？它的潜台词是，幸福离不开情商，情商不会帮助我们直接的获得幸福，而情商可以帮助我们去认知幸福，引导我们靠近幸福，而情商也是引导我们认知生活，获得满足感的态度。如果因为情商低，不能很好地感知生活点滴，那么最基本的满足感都会显得匮乏。所以用蔡康永的一句话说，升级我们的态度，我们的生活才能升级，就在于此。时间已经不早了，我觉得我有点困了，我想睡了，也希望你早点睡。以上就是今天招新月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在不停的变化。